目前，联盟中的俱乐部都至少会有一名实力出众的当家选手，再辅以三五名实力选手。六人以外的名单，大家大多喜欢签一些有潜力的新人苗子来培养。发掘新人的途径也很多，有自荐的，也有在一些非职业比赛中发现的，或是荣耀网游中竞技场战绩异常出色。总之，在吸取了过往电子竞技联赛经验基础上，顺利运营近七年之久的荣耀联盟，在各方面都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成熟完善的体制，不比传统的足球、篮球等体育项目的圈子差到哪儿去。在主力选手正常没什么意外的情况下，一般比赛的三部分都会由六人来完成。301和加士的这场比赛便是如此，最后一轮团体赛便是由先前在这个人赛和组队赛中出战过的共计12人来完成。随着解说潘林慷慨激昂的呐喊，团队赛正式开始。301是主场，地图依然是由他们选定，但加士战队此时刚刚由孙翔完成了一挑三的壮举，风头一时无两。潘林和李一博也大谈本场赛事会不会成为加士战队本赛季颓势的转折点。 开始了，开始了。 比赛打响，陈果跟着网吧观众们一起鼓掌。 不要这么激动嘛， 叶修说。 看比赛嘛，不投入哪有意思，你也打起点精神来。 陈果对叶修真是无语了。通宵游戏，甚至通宵之后不睡觉接着打游戏，都是那么精神抖擞，但其他时候怎么就总是这么个没精打采样，没劲儿透了。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呀， 叶修说。 你什么意思啊？ 陈果听出这话里有味儿。 看比赛，要开始了， 叶修平静地说。观众甚至解说甚至专业的嘉宾都以为这一场比赛加士携组队赛中一挑三之位，必将气势如虹，把已经没什么斗志的对手摧枯拉朽般的拿下。谁想比赛一开始，301队五名队员却是展露出极其积极主动的意图，刚一开场便在队长洋葱的风景杀率领下主动朝加士战队发动了猛攻。 哎呦，这把很精神啊，是因为组队的第三把太丢人不好意思了吗？ 网吧观众中传来一声嘲笑，引起一片哄堂大笑，就连解说潘林也有了类似的猜想。 咦，301开场很积极啊，李指导，你看他们是不是上一场输的有些没面子，所以急着想挽回一点颜面。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毕竟在职业联赛中大家的水平和角色还是很相近的，像孙翔这样从头到尾一挑三还是极其少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本赛季迄今为止的这么多比赛中也只发生过两次，对吧？ 左嘉宾李一博还是比较敬业，也算有一些资料方面的准备。 对，一次是黄少天的夜雨生凡， 潘林说，另一次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 不过这两次打的都是很明显的弱队，301度战队的话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这大概就是他们此时比较不能接受的原因了。 哎，让我们看比赛吧，现在双方直接正面冲突，看来这一场比赛也许很快就会分出胜负。 没错，加士冲在最前一马当先的正是孙翔手下的一叶知秋，他这一次又会给予对手怎样的迎头痛击呢？怎么，洋葱手下的风景杀却没去和叶知秋对杀，他们全都在走位， 看起来是准备绕过叶知秋啊。 李一博补充， 这个五个人散开了，孙翔手法再高超看起来也不可能同时拦五人吧。 潘林说， 团队赛嘛，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嗯，加士战队的其他选手也都准备上前对敌了。咦，怎么又想避过吗？ 301的意图有些不明啊。 好，这边孙翔的叶知秋终于是缠住了一名对手， 我们看这能持续多久。理论上一对一的话，301是没有人能和现在孙翔手下的叶知秋抗衡的。 301的人应该会回来救援吧，开场就被击杀一人的话就太被动了。 哎呀，301大意啊，看来他们还是没有将孙翔和叶知秋的实力重视起来。哎，等等，叶知秋缠上的这个人是谁啊？ 观看团队战中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一点，角色杂乱，走位频繁，经常会分不清谁是谁。打得激烈时，那技能的光影效果再一出来，更是雌雄都难辨。 这个好像是 李一博也在努力辨认， 是潮汐啊。 潘林这一声听起来像是一声惨叫，他是很不容易才把一声靠给忍住了。靠这样的用词生活里倒是不太会被人当不雅用语了，但在这样的公众直播节目里却肯定是要在意。潘林这要是在节目上用一次，批评检讨扣奖金一样都不会少。李一博这边听到这个角色名也无语了，所有观众在这一刻也集体无语了。潮汐，魔王徐斌的角色， 难道我们刚才都看错了？其实不是一叶知秋缠上了潮汐，而是他被潮汐缠住。 潘林毕竟只是解说，挺没所谓，但李一博作为权威代表的嘉宾要承认判断失误，却会觉得挺没面子，于是立刻发动顾左右而言他的大招，胡乱嗯了一声后立刻道， 这个徐冰真是个异类，在职业联赛里使用骑士这种偏防守职业的人还是相当少的呀，他应该算是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了。 不过一般来说，这种职业在 PVP 中骑士是比较难发挥出实力的，是吗？李指导。 潘林也就顺势把话题搭了下去。 没错， 李一波终于又找回了些许权威的感觉。 现在许斌的潮汐缠住了孙翔的一叶知秋，洋葱的风景沙也避过了三名荣耀队员的纠缠，他的目标是沐雨成风，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没想到啊，301是把沐雨成风作为第一主杀目标的吗？ 这个 李一博现在明显有些迷糊，无论是对操作的判断还是对战术的解读，他越来越觉得吃力。这种情况逐年加剧，每场比赛解说下来总会遇到一些尴尬时刻，需要他用他的几个大招来化解。不过此时却省了麻烦，因为比赛局面紧张，潘林问是问了，却根本没空听他回答，立刻甩开筷子皮子一路解说下去。 漂亮，洋葱的风景沙用一个漂亮的空中二连折向跳躲过了沐浴成风的两炮连发，罗迪一个翻滚弧光闪正好又避过了一炮，近身了啊，近身了，沐浴成风要被近身了啊。哦，苏沐橙的反应也很快，小跳这是要用飞炮退身了。哎呀，洋葱的风景沙动作更快，击空他，沐浴成风被踩下来了，这下麻烦了，家室的人呢？哎呀，都被缠住了，没有人过来帮忙，苏沐橙很危险的。精彩，这个后跳太漂亮了啊，李指导。 没错，刚刚好躲过了苏沐橙 BBQ 的骑手膝撞，这一后跳可以看出洋葱扎实的基本功啊。喜欢荣耀的观众朋友们， 沐浴成风也后跳。 局面紧张，李一博那边却还要给观众朋友上课，潘林挺无情地打断了他接着的解说。 开炮，飞炮终于是甩出来了，沐浴成风倒飞，闪掉了，又闪掉了，这么近距离的一炮居然还是被洋葱的风景沙闪掉了。及时加急跑，目前荣耀里最快的地面移动手段，速度超过飞炮，风景沙转眼就追到了沐浴成风，还是没能脱身呐。哎呀，想摆脱刺客的近身纠缠真的很难。 潘林不住地发出叹息声，星星网吧里此时鸦雀无声，满以为将是摧枯拉朽地打败301度队，谁知道开战后却是这样一个局面。目前连他们这些普通玩家观众不听解说不听专家分析都看得出301是占据着绝对主动，家世的五人战队已被他们切割成了三部分。魔王许冰的潮汐缠住孙翔的一叶知秋， 高杰和301的另两位选手与加世的三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三。这两方面一时间还难出结果，要命的却是最后一处，洋葱的风景杀对苏沐橙的沐雨成风。苏沐橙才是301真正想孤立的对象，沐雨成风也是他们第一要击杀的目标。拥有最远距离射程的枪炮师并不像神枪手一样还有一些近战体术技能，此时缺乏支援，对付刺客的近身袭击十分吃力，始终不能摆脱。 这怎么会这样啊？ 看到偶像吃紧，陈果成了网吧里最着急的一个，又是情不自禁地揪了身边的叶修念叨。301很清楚孙翔和一叶知秋的实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小瞧过。 怎么？ 有孙翔和一叶知秋坐镇组队战，他们知道他们取胜的机会很小，所以就干脆放弃了组队战。叶修说。 你是说上一场组队战他们是故意输的？ 不是故意输，是放弃。叶修纠正了一下陈果的用词。 这是全局战术上的一个选择，组队战的输是布局。第一个上场的洋葱是操作很细很快的一名选手，他和孙翔去斗操作，轻松带起了孙翔的手速，让孙翔亢奋起来。之后的第二名选手输得很快，这激起了孙翔的傲气。至于第三上场的徐斌，他努力的纠缠让前两局春风得意的孙翔更加不惜一切的想要快速击倒他。这一场他的手速甚至超过了第一场和洋葱的比拼，但许斌就一直发挥他魔王的特长，让孙翔一直保持这样的超高手速，他最终也不会是孙翔的对手。但一挑三之后，孙翔的情绪和手速都已经达到了顶点。 那又怎么样啊？ 他的手速已经失控了。 手速失控？ 他不知不觉已经中了对手的圈套，简单来说，他现在嗨过头了。 那又会怎么样啊？ 可能性会有很多，至少在团队赛里，他过度的兴奋会让他和其他人的配合脱节。他刚刚加入加世没几天，和众人的配合本就还生疏，现在又被带动成这个样子，已经足够致命了。团队赛从来就不是由哪一个人就可以决定胜负的，依靠的是团队的力量。301目前的战术是把苏沐橙孤立开，将沐雨成风作为第一击杀目标，但从他们的布局来看，第一个从团里被孤立出去的是孙翔，不过击杀排位的话，他大概会是最后一个。 为什么？ 毕竟他实力强横，让许斌再多磨一磨，这样的手速飙下去，我看他一会儿手都会抽筋了。301的队长虽然是洋葱，但是很多战术意图其实是通过许斌的发挥来实现的。这是一支有两位核心选手的队伍，他们阵中最强的两位核心选手都出现在了组队赛，你还会觉得这场组队赛是在故意输吗？组队赛输是无可避免的，但301败中求胜，组队赛中出色的发挥迎来了最终在团队战中的胜机。这场比赛的精华其实全在第二部分，而且看的不是赢的一方，是输的一方啊。陈果一边目瞪口呆，平时听解说听嘉宾的一点点评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但现在叶修所说的却是解说和嘉宾只字未提的，是解说和嘉宾为保持悬念故意没有进行解读，还是说叶修的境界真的更高一层？陈果也不清楚，但手速失控、团队脱节什么的，听着总觉得有几分玄幻，不会是这家伙在这儿胡扯的吧？ 年轻人啊，还是未够水平。 叶修还在一边摇头叹息着。陈果茫然地望向比赛，此时网吧中又像是个人赛时加世输掉第二场那样一片死寂，所有人心中都替支持的队伍攥着一把汗。他们不像陈果，在听了叶修的解说后心中已经不由得有了结果， 这些观众他们还抱着希望，还在期待着加士的强力反击。但是大家期待的终究没有来，在解说潘林的高声呐喊中，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是第一个倒下的。虽然可以利用呼叫援助的形式让第六人替换上场，但这必须是要在指定的替换区域。在洋葱风景沙的死命追杀下，沐雨成风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这一步。沐雨成风被击杀，加士这边的第六人自动进入战场。此时也知己方局面相当不利，匆忙就要过来救场。这边潘林的现场解说也是一直没停过，一看到加士第六人传送进入替换区域，立刻转说这边： 好，现在加士第六人入替。来的是赫明的法不容情，这是个元素法式。李指导，您觉得赫明能不能扭转目前加士的劣势呢？ 这个第六人经常会成为一场团队赛中的转折点，不过加士目前的情况不是主动替换，赫明是自动入场，这从局面上来说本身就已经处于被动，而且301对于这一步肯定是早有准备的。赫明本身也不是顶尖高手，法不容情也不是顶尖角色，想单靠他一己之力扭转眼前的局面恐怕有点不现实。 李一博说：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得先和队员们取得战术上的配合，这很关键。 但我觉得加士现在好像已经有点乱了，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明确的战术思路。 关键还在孙翔身上，我觉得他的个人发挥有点太突出了，突出到现在呢反倒是显得和全队有一些脱节，这正好印证了我先前所说，孙翔新加入加士战队日子不久，还存在一些磨合方面的问题。 李一博这是发动了他的又一个大招，偷换概念，把之前点评孙翔劣势时提到的和一叶知秋的磨合问题放大里说一说，把现在的问题也概括进去，显得自己有眼光，倍儿专业。潘林也不知是真被忽悠了，还是心里明镜一样，反正在一边也就是连连称是，您说的对之类。此时陈果却是震惊地转头看了叶修一眼，这专业嘉宾所说的终于是和叶修的判断对上号了。不过这人说孙翔的脱节是因为磨合问题，和叶修所说的人为设计却又有些不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赫明加入加士后能迎不迎来什么转机。 潘林继续解说着，陈果也顾不上多问。虽然偶像苏沐橙已经败下阵，但对新入替的赫明却也是抱有相当的指望。 加油啊！ 网吧观众们的心中都在暗暗地较着劲儿，却谁也没有喊出声来，仿佛此时出声会被比赛中的选手听到，影响到他们的发挥一样。网吧中只剩下比赛厮杀和现场解说的声音。赫明入场后便施展法术一路轰杀过来，有了苏沐橙的前车之鉴，对于洋葱风景沙的贴身刺杀他也是大为忌惮，元素法师防备被近身的手段都被他毫无保留的全力施展着，保持这样的节奏飞速去和乙方的选手会合。赫明的发挥引来了专业嘉宾李指导的称赞，听得星星网吧的观众们也是一阵骚动，好像又看到了圣机一般，气氛顿时又活跃了起来。